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是11月15号星期四。昨天的天气啊，应当说是进入秋季以来啊比较重的一个雾霾天，还是不错。今天呢刮起了这个北风，所以说今天的空气啊质量还是感觉可以。其实每到这个空气质量不好的时候，雾霾加重的时候啊，有一类产品的关注度就特别的高，就是空气净化产品。那我们知道啊，其实这两年北京的雾霾的天数啊还是少了很多啊。那么在前几年特别严重的时候，我相信家家户户可能都有空气净化器啊。但这几年空气净化设备的市场还有那么大吗？如果还要进入这个领域的话，还有没有空间呢？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啊凑巧啊请到了一位嘉宾，正好在这样一个空气质量还不错的时候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他们的这个项目就是做这个啊空气净化的。有请我们的嘉宾，来自北京世纪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创始人，他名字叫张丰毅。张建您好。 哎，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您和那影视明星张丰毅有什么关系？ 说实在，此张丰毅非彼张丰毅啊。 好，所以就是重名而已，是吧？ 对。 好，但是这个名字确实很容易记啊。你说一个创业者拥有一个特别容易记的名字，是不是也容易让自己的产品打开市场呢？ 我想可能有些事情是冥冥之中注定的吧。其实我的名字叫张丰毅啊，司马懿的懿，与张丰毅还是有区别。 对，字还是不太一样。 从这个父母来讲，可能当时希望我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能够做一个很正直的人。我想这跟咱们现在来做的这件事情，关乎这个群众的呼吸健康这块也是相关的，所以我说是冥冥之中注定的，好像。 好的，那其实张先生他们所做的这个项目呢，就是为空气当中的甲醛啊，还有一些抑菌这个细菌哈，来做消除服务的这么一个工作啊。换句话说，除醛、杀菌、抑菌啊， 对， 他们开发了一系列这样的产品啊。这产品呢，不是用这个电驱动的啊，而是像那个喷雾一样的啊这种产品。那么首先想问一下，现在有很多这样的除菌也好、抑菌也好、除醛也好的产品，你们为什么还要进入到这个领域？ 首先来说一下咱们这个产品，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咱们是依托于中医药生物技术的这么一个环境里的产品。说白了，其实像是中药的液体啊，是液体一个产品。那么这个行业呢，谈到领域为什么看好，其实咱们这项目呢，我们做这项目它横跨了几大类，一个是中医药，一个是生物技术，还有这个大健康和环保。那么也就是说，咱们跟呼吸是非常相关的，也尤其是昨天这种雾霾，这个大家都在关注啊。主要是因为呢，目前这个空气净化市场正处于一个爆发前的一个导入期，这个传染疾病像今年可能大家知道这猪流感、 猪瘟，非洲猪瘟的这种猪流感，包括之前的一些禽流感，特别是雾霾下的这种严重威胁，越来越多人这个对室内空气质量的环保问题特别关注，无论从政府层面还是企业还是咱们个人，可能咱们尤其是有父母的人，自己可以不戴口罩，要让小孩去戴口罩。 好，换句话说，就是你们依然是看好空气净化领域的这样一个市场。 这是 你认为这个市场并没有饱和，才刚刚开始。 其实它刚刚开始。 为什么呢？ 从咱们来看啊，就是市场环境上来说，我们真正来关注，比如高度关注这些甲醛，其实刚刚没有几年，四五年的时间。当然在西方可能他们已经关注很久了。那这种产品呢，目前市场上首先是有很多种， 对， 而且方向也都不同， 是 有的是通过设备类，有的是通过这种化学类，而咱们现在干的这件事有区分于他们，我们是用传统的中医药的这个技术来做空气的净化， 用中医药的技术或者说中医药的这种液体来做刚才你说的除甲醛和除菌，现在市面上没有吗？ 据我们了解，目前还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从中药才提取的液体， 所以这是你们和你们的这个参与团队看好的一个理由。 这是其中一个，当然还有，咱们既然是做呼吸安全的，咱们是致力于这个呼吸安全这一块，那么它就有安全性的问题。所以咱们从中药的这一块，它涉及到三个安全方面，一个是入口级的安全，一个是吸入级的安全，另外一个就是皮肤接触级的。我想这也都是平常咱们大众和百姓所特别关注的，不能说你除了这个有害气体，但是你又产生了其他的有害的这种可能性。 这些是刚才你谈到的设备类的和化学类的产品所达不到的吗？ 应该说咱们有把这些层次提到了更高的级别。 好，那所以你们是想切入这样的一个市场，首先呢看好这个空气净化领域的这个除醛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另外呢希望找到一个就是别人没有关注的领域哈。这是叫做什么差异化竞争是吧？你们想要通过中医药的这种方式来进入，从而达到你刚才所谈到的入口呀、呼吸也好、接触也好这种更高的安全性。 没错，没错，是的。 好，我理清楚了啊，但是我心里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其实创业也是很难的啊，不断的在解决客户啊、投资人啊以及政府啊各个方面提出来的质疑啊、考验啊。那么问题是什么原理啊？什么样的成分啊，导致了你能够达到刚才所说的这种效果？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设备类的，他们是什么原理？化学类的，他们是什么样的原理？你们又是什么样的原理？ 首先这个问题啊，怎么样聊这个问题比较大，我觉得就是每家用的技术方式和研究方向都不太同。 你比如说有吸附类的，对吧？ 对， 也有那种比如说我们听的比较多一点叫光触媒技术，是吧？这都是谈到除醛哈。还有杀菌，包括一些用一些这种材料，这个材料本身它就有这个抑菌的作用。是吧？此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它通过化学的这种作用，能够把一些细菌啊杀死啊，或者是抑制细菌的生长等等，这些我们听的比较多的。 首先来说啊，不管是通过什么手段或者说方式、什么原理，我觉得殊途同归，只要能达到一个净化空气、保证老百姓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咱们这个产品，咱们这个技术，请主持人必须允许我提出它的名字了。咱们的产品叫艾木。其实这个艾就是大家通常知道的，就是艾草、艾叶，这是我们几十味中药里边的一个元素 原料，是吧？ 大家都知道，它本身就有抑菌和杀菌的这些作用。另外一个是苜蓿，就是艾木，怎么苜蓿？ 苜蓿也是植物。 对，其实是很多女士戴的那种四叶草，叫幸运之草，其实就是这么一种物质。这是咱们从咱们原材料里边提出两个来作为咱们产品的名称和品牌名称。那我想说的是，它们本身就具有这些作用。所以在我们经过更多的研发和开发过程中，把其他具有类似的，比如说杀菌、抑菌的，甚至于能够起到一些氧化作用，把这些有害气体分解掉的这些东西结合， 在一起经过咱们工艺处理，它最终达到了这种不管是分解甲醛还是杀菌抑菌抗病毒的作用。 怎么开始想要做这个事儿呢？是你学这个专业，还是说你作为投资人进入，还是说有其他的机缘巧合？ 这个话题特别好啊！其实很多的朋友，包括我们在跟我们的合作商还有我们的投资商在讨论的时候，也提到这个问题。其实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个偶然的一个发现，或者说是命运推送的一个方式。我最早的时候，其实最早咱们在做的时候是2006年， 嗯， 那时候我们是。因为我的家庭有一些这个中医药的这种根基，所以对这些了解一些。 谁是做 啊？包括我的爷爷啊，现在90多岁还在骑着电动自行车给人四处看病。 嗯 啊，也有很多的人去专门去找他来看一些病。另外我的包括我的岳父这边， 嗯， 都有这个中医药的这种系统。首先这是一个根基。 嗯， 那么我对这块也特别的。就是比较在意这块，当然我本身并非学医出身，只是出自于这样一个家庭的一个成员。那么最早其实我是看好一点的，想做什么呢？想做属于中国人的中草药香水。 嗯， 这是咱们最早时候想做。但是在做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中有一个咱们现在的原始的一个配方过程中，无论加什么乱七八糟这种味道进去之后全都没了，很神奇。 不是，你怎么就想出来要做香水呢？这个配方哪来呀？ 这配方其实最早啊，再往前推，咱们是来自于一个这个刀枪商的一个中药的一个配方 啊。 这个 是你家里的？ 家里，对，家里。其实这个不难理解，比如说像艾草这种消毒的东西，普通老百姓每年到了这个端午节了什么杀毒驱病。包括现在老百姓常用的艾灸，这是都是一些在应用的，包括一些食草啊都在用，但是它更深层次，它用在中医药里边，它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复合性的功能也很强大，这是一个来源。 就是家里有一个治刀枪伤的这种方子，里面有几味重要的成分，有艾草和这个木须，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对。 然后呢，你想在这个基础上呢做一款中国人用的香水儿。 对啊， 当时是受刺激了吗？怎么想到用一个中药去做香水呢？ 我其实那时候还比较年轻，这都已经10多年了、那时候就是觉得我本身是学设计出身， 学设计，你还是学艺术的， 艺术类的，想要追求一点这种所谓的格调，在当时来说包括咱们现在的产品其实还有一些那样之前的一些影子，就是咱们再用一种艺术化的形式来塑造这个产品的形象，实际上来说。但是在做的过程中当时其实是忽略了当然提香水有点多了，忽略了人家还有一些这种文化积淀了这些历史背景。那后来怎么调发现它除味功能很大的时候，那家里边包括家里边养狗养猫养宠物或者说卫生间，那这些东西除味效果会发现比传统的这种市面上能买到的普通化学类的效果还要好，甚至 哦，你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时把爷爷这个配方拿出来想做个香水儿，也是因为当时比较年轻，是吧？ 对， 也没有太多考虑，结果发现呢，它成了一个不仅没有味儿，而且还能除味的这么一个东西。 没错，没错，没错， 就是本身没有香 啊，是。咱们倡导的一种理念，看到咱们产品上会写了一句说：“董宁想要纯净无味的空气。”其实我们每个人自由呼吸是需要没有味道的空气。 这是个意外，是吧？ 对。所以说这是纯属一个偶然的一个事情，但是在后期慢慢做的过程中，咱们就后期慢慢做的过程中啊，就会发现越做越有深度，因为咱们中医药这个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首先它除了这种能起到这些消毒杀菌包括除异味这些作用之外啊，它还有一定的安全性啊在里边。所以我就在想，既然当时已经在研究香水这个方向，那我们用于人体上的除味，包括不管咱们各种体味啦，包括咱们的口腔味了，就想用在这上面。那么真正以一个有突破的转变，其实是在2008年的时候。2008年，咱们北京一位老师傅，也是通过其他的朋友，找到了咱们，知道咱们有一个这个除味的这么一个东西。当时其实还没有这个现在的名字 没有现在这个产品的名字，那时候就叫除臭剂吧，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当时卖了吗？ 他是卖了，当时陆陆续续从咱们这儿差不多拿了18吨的原液。 原液、 原液，对、 就是中药熬出来的汤。 对，中药熬出来的汤。 那当时你弄那么多原液干嘛呢？ 没有，当时其实不多，我们当时就是觉得这东西出来出味很好啊，拿在一些不管叫地摊还是能推广的地方、看看有人买，当然零散也买卖一些、但是被这位老师傅发现之后，他在人眼中这是块宝。 他是干嘛的、 他是做这种环境类，这不管叫除味啦、除臭这些环境处理的一个老师傅。后来他们先后购买18吨之后，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当时他在让我配合做一个检测，叫当时是中国疾控中心出具的一个入口的无毒无害，所以我那时候我才觉得这东西莫非有其他的用处。咱们后来才了解到，这是2008年，这个数字我想对于咱们这个年龄段或者说稍微年轻一些人，都特别特别的这个就敏感。 奥运会那年， 据后来说，为什么会用了这么多的原液，其实用于当时的一些奥运会的一些垃圾的二次处理了，包括有些环境特殊环境的消杀我才知道原来咱们在无形当中在搞的这个东西这么有价值。当时呢是基于2点，我就在问老师傅，我说老师傅怎么这东西有什么好的呀，人家说你看啊，这东西因为那时候太年轻了，说你看这东西，第一个呢，垃圾它不是一下子就掩埋在大坑里边的，我那时候才知道垃圾是要进行二次处理，就是还会把相对来说有用的东西提取出来。他说怎么这东西是纯植物型的，它提取出来之后呢对二次产品没有影响。我说哦，那又说了一个，这是来自于更直接的一个反馈，就是工人师傅在处理垃圾的时候，当时更多的产品被叫做空气清新剂。我想大家在入厕了，包括现在一些公共环境里边还能闻到这股味儿，就是处理完之后他们喷，处理完之后会产生一种香臭香臭的味儿。用当时老师傅的话， 就是它是一种用更强烈的气味 去掩盖以前的臭味。对，其实是掩盖型的。但是咱们这产品喷完之后，工人师傅是可以把口罩摘下来的，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对于一线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们并不认识这个产品是什么，那个产品是什么，他们只认说我工作的时候，这个是让我可以摘下口罩轻松工作的，提高效率的。 这位老师傅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沾亲带故， 没有，没有。这个，所以说有时候做一些事情，似乎都是在当你一个产品有一个功能的时候，总有人会发现它。 当然，我估计啊，听众朋友听到这儿也会有很多的质疑啊，因为现在大家确实也是处在一个对于环境有时候不是很信任、不是很友好的这么一个敏感的心态当中啊。比如说我们那些曾经受过的骗啊。吃过的神药背后都有一个老中医的故事，是吧？我们买过的那些所谓的特别有效的保健品啊，背后呢都有一个传说啊等等。你有没有遇到过这些质疑呢？我们在一个片花之后啊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和今天的嘉宾张丰毅先生接着来聊他们这种消毒产品啊，到底是怎么演变而来的一个过程。刚才我提出了一些质疑，你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被别人问到过？ 其实经常会问到，我觉得现在也在普遍存在着一种，既然有这种环境上的担心和危害，那么产品上大家也会存在质疑，很多时候都会有。那包括咱们刚才说到2008年，那2008年以后的发展，其实在不断的验证这些产品的性能和功能，包括解答各种疑问。就像大家说到的，说主持人刚提到说除甲醛这个事儿。其实我们不是在那么早就有这么好的前瞻性，真不是这样的，是在，借着2008年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们就在问，说， 究竟我们的产品还有什么样的这种可发掘的空间。那当时这我刚提到的咱们这个老先生其实带我找了几个环境类的这种老学者和专家，他们当时看到这些东西觉得说，小伙子你搞这些东西很好，就是说能够一个年轻人来研究这方向很好。其实我不叫研究，应该说是兴趣爱好，我觉得更多的是但是专家们也说了，说目前来看就是你这东西要坚持下去，年轻人做事要坚持，这是第一，我觉得是对我的一个鼓励。第二，他们也说到现在还不是时候，他们说了一个数字，说你再等个十年八年。所以我一直对专家的预言是心存感恩的，我觉得他们对形势和环境包括任何事情的这种发展的预判力是非常强的。 好，就是当年的实验效果证明它还是能够有除味和抑菌的作用， 对 吧？ 对，是这样。但是抑菌当时其实是没做验证的， 没做验证有这个除味的作用。 对、 啊、 对。 但是后来你说的这种甲醛，在当时还是抗甲醛这个并没有发现，是吗？ 也没有这个概念， 也没有这个概念 啊， 只是单纯的从这个除味的角度， 除味角度 进入到这个市场里面来。 没错，没错，是这样。 后来做实验了吗？ 后来开始做，咱们其实到了2015年的时候，就是2015年。咱们正式开始关注到这个环境类这个甲醛这个领域，咱们开始注重说要做到更专业了。 那这些年都在干嘛呢？ 这些 年到2015年 不断的做啊。你像咱们做到现在，其实咱们现在的产品真正叫二代了，在我们自己说叫二代产品，相对于第一代2008年之前这种大的应用之前，但是中间的配方出现了真是无数次，我也数不清究竟有多少次。这不是讲故事，这就是事实。所以在不断的做，应用各种环境下来做这些，自己做一些测试啦、检验啦，包括人体上呢，在做这种各种这种测试应用。 这个过程是怎么完成的？ 首先来说，完成我觉得必须从这2015年的这个决定来说吧。2015年那时候我是觉得，既然大家开始真的在关注这个，尤其是新装修的甲醛的气体，包括车内的甲醛的气体的时候，我觉得有必要来尝试一下。那就开始进入了真正实质性的走向专业化的这种研究的方向。但是研究的时候就会发现，想要来突破，来验证靠自己是不行的。那么靠什么？靠专业的机构，尤其是检测和检验机构。那么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也是一个相当艰难的历程吧。首先说，不是这个行业的人，你不知道去找谁。所以咱们就需要去不断的去找，说究竟谁能帮我们来做这个检测，而且是专业的、权威的。 就是你想要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没错， 在数据上要给出一个公众认可的、社会认可的结论的话，找谁去做？ 对对对对，没错。 前面那些老专家只是他们自己觉得有效， 对， 但是人家不能给你出证儿。 没错没错，是的，必须有专业的机构给你出专业的这个检测报告才有价值。 所以我们今天谈到的是一个科学爱好者的这个创业之路。好，那这个找谁咨询了吗？ 当时其实第一个，那时候互联网已经相对来说比较发达，因为我是在这个通信科技行业嘛，所以就首先是要来筛选。应该说我们找第一家机构打了不下几百个电话，就是不断的去咨询，说你首先是能不能做哪样的检测。那么这就提到了咱们都要做什么。我是觉得既然是做呼吸安全的，首先来说你从专业上除醛是必须有的。 除醛， 对，杀菌你是一定要做的。因为有很多时候细菌的滋生是导致了咱们呼吸安全，包括咱们现在流感啊之类的这些。那我就要去找哪些机构能做这些。那么在做的过程中呢，那哪个先做哪个后做，后来也发现问题。比如说咱们现在的产品其实是走了一个标准，是在走消字号的标准， 消毒产品的这个标准。 对，是在走这个标准。其实这也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过程，就是咱们去看市场上目前卖到的空气净化产品，你究竟走的是哪个门类、哪个类别，其实是很难界定。 就是国家在这一块也没有特别统一的一个指引。 对，尤其是既有设备类的，也有这个液体类的啊，或者说有化学类，也有中医类，尤其咱们中医这块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来 究竟先做哪个测试后做哪个测试都非常的一个艰难。那第一个发现的问题是说靠个人你是做不了的， 不接待你， 不接待 你说我拿两瓶液体去检测一下， 不好意思我不受理， 不接待你 啊，是不受理的。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2016年的时候我开始，其实咱们创业这，我为什么说我是在被动式的再往前推，就是就注册公司 啊，没办法了， 没办法了，因为当时你想做这件事往前更进一步专业化，就需要去注册公司， 就是一个爱好者要走向专业之路了。 对，所以说咱们就注册了公司，注册公司开始运作，大概用了1年的时间，咱们首先做了就是这个除醛的要做，杀菌抑菌，咱们是先从最简单的开始做，就是普通类的，大家会看到，不管是家类的、清洁类的产品，都有什么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这是硬性指标必须过嘛？怎么要从硬性指标上开始做？ 好，就这些测试啊，应该来说结果还可以是吧？还是说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 说实在，怎么是不是意想不到的问题，是意想不到的好结果。 但是我特别想问的是，你刚才说的又是除菌呢、啊又是这个除醛，这一个东西能解决两个问题吗？ 首先咱们综合性的产品是一定能解决这、同时能把 这是你意想不到的吗？ 这是我真没想到的， 真没想到的， 但是我也真敢干的，包括当时的朋友、就是有意向开始合伙的朋友、包括我的家人都是反对的，认为除甲醛靠一个中药的产品就不可能。 是，我也觉得很奇怪，是吧？但是你通过实验证明了，是吧？大家是不是更相信一些？ 这是肯定更相信。首先是我在做这的时候，我是先自己来研判这些东西，就是我做了很多的、自己做了很多的实验，包括咱们带一些污染气味的板材、柜子啊、空间，我自己做了之后，我发现它确实有效。但是我们自己做毕竟不够专业，还是需要通过专业的机构。在等待这个结果的时候，那一周我是忐忑不安的。 但是很多人还会问，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理让它产生了效果呢？是吧？你看市面上卖的那些东西，人都说得出道道来，是吧？什么样的原理让这个甲醛分解了，或者说甲醛被吸附了？那有没有人问你，你是什么样的原理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们即将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来聊这个核心的话题啊。中药的原理到底是什么？也是很多人目前正在争议的，会不会对于你未来市场的这个有所局限呢？稍后见。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 爱上阅读。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转多云，山区有雨夹雪或雪，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总的来说，北风驱散雾霾，能见度改善，有利于交通出行。北风比较明显，气温也显著下降，请听众朋友注意防风和保暖。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 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生活有多种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周四我们会请一些创业界的朋友来到节目当中，谈一谈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北京世极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丰毅。张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好。 张先生呢是从爷爷那儿的一个配方开始研制他所谓的空气净化产品啊，那么这里面呢也是一波三折。原来发现这个配方有除味的作用啊，就打消了他想做中国式香水的这个目的。后来发现这里面的除味效果显著，于是呢，不如去做一个检测，看看到底啊有哪些明显的作用。竟然发现还有抑菌、杀菌和除甲醛的作用。这个呢，确实啊，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意外啊。那张先生，如果我是你的投资人，或者是我是你的客户，我一定会问一下原理何在，你能给我解释吗？ 首先来说啊，中医药的东西与用科学的方法来解读，其实这是现在这个领域里边的一个难题。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我觉得。 好。 比如说咱们在做除甲醛的检测，我也在问检测机构它的检测标准和方法。它是通过2个1.5立方米的实验箱，里边放着同样2张的惰性纸，充满了甲醛的这种有害气体，同等量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会在惰性纸上喷咱们的艾木，连续三遍，第一遍自然风干之后，第二遍自然风干，第三遍，然后放到里边，然后这时候看观察它24小时注入这个等量的甲醛，看最后它里边的残余量有多少。第二个看它剩下的成分是什么。那么最后咱们用了爱慕这个产品，这个实验箱里边最后的残余量只有4.9%，也就是说首先对甲醛的消杀率是95.1%。那么接下来分析它里边残余，那剩下之后发现它只有二氧化碳和水这样的无害的气体，那么就证明了首先它是对甲醛有效的消杀能力，是分解能力。第二个它产生不了二次污染的气体啊，这是我想我通过这个例子来解说更好，因为毕竟在发现这个过程中，我们刚说过它就是一个偶然性的发现，和我用着胆量去冲一把，经过自己做实验来验证的这么一个过程，只不过是得到了专业的检测认可。 好，所以实际上是这么一个逻辑，就是一开始呢，你是抱着解决问题的这个思路，还是抱着发现问题的思路来看，是吧？那如果是解决问题的思路，那么我就要研制啊，甲醛是什么呀？我用什么样的东西啊，来破除它的结构啊，让它分解啊，这是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思路。而你这块呢，是说我发现了我这个事儿能解决问题， 应该说是双向的，应该说， 但是原理我并不知道。 对对，更多的是咱们在做的过程中发现能除味儿、哦。那甲醛其实是我们除味儿功能当中的很小一部分、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它运行的规律， 应该是这样， 是吧？但是你先告诉我，我不知道原理，我就知道有效，对吧？有人说了，我喝水都长胖，是吧？我不真的不知道我喝水怎么会长胖，但是就长胖了。 其实上就是这么简单，就像咱们经常有一部分人爱吃炸臭豆腐一样，臭豆腐怎么发现？其实也是偶然来发现。 但你看啊，我们这个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这个中国女科学家啊，屠呦呦女士，那她就能够找到这中间的原因，是吧？ 我相信爱慕未来也能找到，经过咱们 艾草木须中间到底什么东西能够除甲醛？ 毕竟咱们当初在做，比如说从最早的抑菌杀菌，咱们是经过分析说，确实。它就具有这种成分可以来干的、那么把中医药用到除醛这么一个全新领域，确实是用着胆量和突破性来干的。 其实中医药领域也有这个关于它分子学层面的这种研究，但似乎好像你跟他们隔得还挺远，有没有嫁接上啊？找科学家也好，学者也好， 目前 为你去做这个研究， 有一些专业的部门咱们也都在寻求在合作，包括现在咱们还在做探究啊，这只能说探究在探究咱们这个一个配方的产品在用在艾滋病毒的抗病毒上，包括其他的一些病毒的这种消杀能力上都在做探索。 好，当然我们知道就是很多科学上的进步也都是由于相关试验者啊偶然的发现，是吧？但后面再去寻求背后到底有哪些这个逻辑，是吧？有哪些原理等等。就先解决问题然后再求证，是不是？但是这个在你这个产品要推向市场的初期会不会成为一个阻碍？因为大家可以用别的嘛，对不对？又不是说就靠你这个救命。因为如果靠你这救命，那我先把命救了再说，对不对？但是你是说靠这个除醛呐、抑菌呐，你又不告我什么原理，虽然结果还不错，那我先用别的吧，万一还有哪些我不知道的副作用呢？哎，有没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来？ 首先啊，用您的原话来说，这样的问题还真没人提出来啊。但是在整个的市场推广包括创业过程中提出不同的疑问，我想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又必须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那么对于除醛这一块来说，那么大家会说，首先你能不能除醛，我觉得这是很多人更关注的， 这个比较容易解决。 对，因为咱们无论从实验数据还是从咱们现在的客户的真实的体验和咱们消杀的这些项目上来说都没有问题。那么第二点，其实更多的人关注的是你除了你能做到之后是不是安全性，咱们是在做致力于这个呼吸安全这一块的。那么首先来说，你做完之后你不能把甲醛除掉了然后又产生了新的污染污。那么比如说有些产品在用的时候，为什么咱们说提高到三重的安全防护？第一，咱们是有国家食药监来给出具的这个入口的无毒无害，而且有几个字非常关键，是属实际无毒，这是很重要，就是咱们产品本身无毒的，这一点很重要。第二点是吸入，就是咱们看到了很多市面上的产品，它本身在做除甲醛或者是做在消杀的时候，它是需要操作人员戴着口罩，戴着甚至于防毒面具或者手套去做的。其实毫无疑问，它对呼吸道的伤害本身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也在突破这一点。再加上现在呢，国家对这个抗生素类药的这种治理，在推广一种方式，其实就是吸入的治疗这种方式，但并不是全部都是激素啊，咱们必须说一点。那咱们就当时就发现咱们这个产品用雾化的方式特别好，那既然是雾化又会被人吸入，那咱们就需要有一个检测来印证说对人体呼吸道是不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委托了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来做的这个，也是很重要几个字， 属于实际吸入无毒无害， 嗯， 这是很重要的。我想 所以你是用这几个检测报告 来求证它的安全性和它的功能性， 以及打开市场。 对，对， 嗯，啊，好。那么说了这么多，其实啊，我们的嘉宾做这个事儿啊，或者说研发这个事儿，一直是边工作边做这个事儿，所以在上半段呢，更准确的称呼他是一个业余爱好者，但是现在呢，是因为没有办法要注册公司，所以就从原来的公司辞职了。 啊， 上半段您谈到了，您是在一个通信行业的公司里工作是吧？ 是的，是的。 哎，这个很有意思哈，这个也是很多朋友没想到，就你的经历还比较的丰富哈。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你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呢？ 嗯，首先来说，我特别感谢以往的这些工作经历，我在这家手机公司应该准确的说，服役了13年，见证了一家公司由弱到强，由小变大的整个的一个全过程，这也对我之后的创业历程来说是极其有意义的。那我在那儿主要一开始从事它的外观设计，就是现在专业化， 因为你学工业设计的嘛， 对，现在叫工业设计，对吧？是从事这样。那随着在公司的发展和自己业务的熟练程度和这个贡献，逐步开始组建了一个专业的部门，就是做产品的全新产品的规划策划和市场运营这一块的一个工作。 嗯， 这是过往的经历和经验。 好，那么当时面临的就是要么自己注册公司去送检自己的产品，要么还留在原来的公司工作，是吧？ 是这样 的。那你怎么做出了这个前者的决定呢？ 说白了就是说为什么要来创业嘛，对不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当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呢，做一件事情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势必会寻求更好的一个方向。 是不是当时的手机公司不行了？ 也不能这样说。手机公司其实我之前的公司，因为一直在寻求新的业务突破和发展，已经转到了资本方向 啊，不做实体了。 对，我觉得与我的个人发展方向来说，可能第一，我的设计专业或者说我的研发的专业，对于公司来说不太匹配了。 嗯。 那另外公司的方向来说，可能对于我个人的发展来说也不是方向，而且最主要是我发现了我现在干这件事儿对人类未来的健康方式非常有价值。 有使命感了。那换句话说，如果当时华为苹果让你去做手机设计，你就去了？ 说实在的啊，在我的这些检测认证出来之后，即便是苹果 Apple 让我去，我也不会去，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更值得去我去奋斗 啊。但之前如果要去就去了。 之前呢要看多早了，我这人忠诚度是很高的，我说过我只在一家企业服役过，而且一服役就13年。 嗯，那为什么那家企业对你来说这么强的粘性？ 首先呢，我觉得一家企业当中呢，要看它是否符合时代的发展方向。 嗯， 当时在我十几年前选择手机行业，就是因为我按照我当时的理解，手机可能未来会是一个人人都拿的东西。那这样的行业值得去。那另外一点就是，其实我的老板不得不提到个人领袖的这个，他的魅力是深刻的吸引着我，包括我现在很多做事方式什么都是跟他老人家在学的。我相信对我的人生有很多提升和指导性的作用。 简单来说呢，就是你进了一个对的行业，跟了一个你认为对的人。 对，是这样。 所以没有走，是吧？ 没错没错，主持人这个总结的非常好。 但是现在呢，又找到了一个你认为更有前景的行业，更符合您自个儿未来发展方向的领域了，是吧？ 没错 创业了， 没错、 啊、 没错。 好，那么这个自己创业还是要投资的啊，还是要用很多钱的。尽管你原来那个行业处在风口啊，应该也是小有积蓄的，是不是？ 是的。 但自己创业这用起钱来是什么感觉？ 首先来说啊，资金是任何一个人或者家庭或者企业永远关注的一个问题。刚才我们闲聊的时候，主持人也在问你过去的积蓄是不是都用光了。可以说除了我当初在决定要做这件事儿留给了家庭的必用的一部分资金之外，的确是花的都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但是呢也很幸运。有时候我在对我的一些朋友说感谢的时候， 他们经常跟我说，说丰毅，你不用谢，其实是你做人做到位了，我很感动。其实也有些朋友一部分资金给我们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助力作用。 嗯， 这我就是在这个电台这儿，我也得感谢他们，这是人生中的一份宝贵的财富。 钱都花哪儿去了？ 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方面呢，是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我们的工厂建设，我们说过世纪高现在有三大产业基地，一个是北京这边作为行政和这种销售中心在运营的，也就是运营中心。第二块其实很大的一块是我们的生产。 是种地吗？ 不是， 还是说加工？ 生产主要是加工。 嗯， 那它就设计，我们目前是在唐山的原液加工厂，是一个实验室性质的，在运营，一个月有15吨的生产量。 嗯， 这样，那么它的设备的投入，包括工人的工资，包括水电等等一切，其实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包括坐在这儿，那儿都在花钱。 是， 还有一块就是张家口这边，我们今年的春天，我们开始启动的一个项目叫 GAP 的原材料种植基地。 啊，这个就是种植了。 这就是种植，对。 哎呀，这个三块就是北京这块可能还能省点钱。 北京这块说实在，北京大家都知道寸土寸金的地方。 对啊， 这个， 你贵的租不起，租便宜的吗？ 这个我们还好，说实在，要不说，我觉得当你在做一件对人类有意义的事的时候，总是能获得一些帮助。我们目前的办公地点是在农科院，农科大道。 哦， 更幸运的是，这块地方是相关部门给我们提供了一块创业的地方，所以目前我还没有支付租金，我是特别感动和感激的。 所以北京这块还是可以，相对来说支出少一点的地方。 对，对，是。 刚才那两块可不行，是吧？ 目前确实最大的支出是在我们工厂和生产，包括原材料的采购。对， 是。我们再来聊你们的创业团队吧，哈。你这个事儿一开始是你自己捣鼓起来的， 对，对，是的。 那后面你做这么大要招人呢？啊，这些核心人员你是怎么找来的呢？ 首先来说啊，我的核心人员，不是我招来的，是吸引过来的啊。第一个正式加入我们团队的，这位老哥啊，在我们团队里边，首先来说我是比较年轻的一个，虽然都40岁的人了，他是去年的5月份，在跟我接触了这么久时间之后，发现我这个方向了什么都比较明确了，那这时候他主动来加入。他以前其实是在这个食药行业的，是在药品药监局行业的，这是第一个加入。那么第二个呢，是也是我们老早就相识了，是很偶然，我们在飞机上，很奇怪，我们在飞机上紧邻的坐的。那么他是一个媒体行业的人，做传媒的，有央视的背景，说实在的，那时候我们聊得不错。那么这么多年呢，一直都是从一开始的手机的短信，到后来的 QQ， 到现在流行的微信，对吧？我们一直每年都有联系。是在我去年年末，我这个产品从实验室级别到了5吨的量产化之后，我们又来聊这个事情。他觉得这个方向非常的好，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说我搞了这么多年的媒体，包括我们接触这么多的企业，我觉得用中医药的东西去做环保，甚至于未来每天老百姓洗洗涮涮能用到的消杀类的产品，这个方向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他也就毅然决然的来加入了。这是第二个我认为比较核心的一个人。那第三个呢，是我关于财务方面的。因为一个公司想要发展壮大，我觉得财务是非常重要的。说白了，既能起到资金的安全，又能为未来的这个企业的发展方向给一些专业的建议，所以是一个财务方面的人员。那剩下的几个核心，其实就是在京津冀鲁苏各大区域我们的专业的销售人员，我觉得这些是我们比较核心的。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也需要三类的专家。一个是呼吸类的专家，我们是需要的，这是说实在对我们来说是个缺口目前。另外一个是中医药的专家，我们是需要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环境学专家，我们需要三类的专家来协助我们把这事儿做得更强更大更好吧。 有这么多钱去招专家吗？ 专家这块目前是这样，为什么我特别感谢国家现在的一些政策？其实国家包括我们刚说的，我们目前在北京的办公地点啊，包括这些专家的配备，其实相关的部门也都在给我们努力在协调这些资源。我觉得这是特别好一个创业环境，就是当大家有能力的时候，有这个梦想的时候，会得到国家的支持来帮助你来做这些事，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 但是就是有人牵针引线，但是你还是要给到真金白银的吧。 没错没错。那所以我们另外一方面也在积极的寻求资金的入驻嘛，我们也都在谈这方面。 投资人看好你们这个领域吗？ 非常看好，应该说是。因为这个一个是环保呢，在未来，这是我的研判，也跟一些专家有一些契合点啊。我的看法是，目前的环保发展到8到10年的时候，一定会出现，就是包括咱们现在的办公空间，所有你的装饰材料，包括你家里边所有用的东西，从原材料上就是环保。所以环保行业一定是有前景的，而且咱们的产品本身有一个方向，就是原材料的，作为原材料加入。 但我们知道现在投资人对于所投的项目还是偏于谨慎的啊，特别是进入今年以来。 很谨慎。 你感觉到融资困难吗？ 融资呢，应该说不叫困难，是越来越苛刻。比如说我们谈了一个很大的有央企背景的一个药企，对我们的投资，其实上来就要直接控股到51%的绝对控股。 那你能答应啊？ 当然我不能答应了。因为这个东西，首先来说，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还有更大的梦想在执行。另外一方面，它完全控股之后，未必会对这些企业或者这个技术能起到真正的助推作用。所以当然现在还在协商啊，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其实提出来的是苛刻的条件，但是像民间的一些资本，我们也有小的资本进来，其实就三言两语真的钱就进来了，对我们的发展就当时是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这种想要成规模化的发展，还是需要大资金的入驻才行。 所以你们现在遇到最大的问题是市场还是钱？ 我觉得两方面都有啊。但是我个人的观点是，打铁还需自身硬，也就是说市场是目前我特别放在重要的一个位置，跟资金是同步的。 你们采取哪种方式来扩大市场？是自己销售还是找一些渠道？ 目前是这样的，分三大块。一方面我们是在寻求的是试点性工程，就是包括需要的，不管是部队上的，像核潜艇，我们一个领导提到一句话特别的，我觉得特别朴实，说我们的士兵在里边呢放一个屁3个月都出不来，我觉得这是真的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啊，这是很朴实但是我觉得很实用的一个。还有这种政府不是，像银行、学校，它的消杀类的这些我们都在做，也有更多的项目接近来，这是一块试点工程上要做的，产生一部分来源和这种品牌的宣传作用的。第二块是我们的代理服务商合作，比如说我们天津的这种家政服务公司 啊，通过家政切入这个市场。 对，家政服务公司他们本身就有入户服务的，这是带动 C 端，包括他们对于我们来说是 B 端，但是他们能直接带动 C 端的销售。包括一些这种家装装饰公司，还有我们现在在崇礼，就是冬奥会这边它的新的楼盘。 这些来自市场的反馈和数据好吗？ 目前是对于数据来说，就是消杀的数据是非常好的，就是咱们的净化性能是非常好的， 就是 这点也是特别增加我们信心的。 但是复购率呀，包括大家的这种口碑呀， 复购率还行。比如说从医院上来说啊，因为我们主要走这个 B 端这块，医院它除了我们给它做深度的净化，因为医院中医院它在新开业的时候，它需要做一个全面的净化和消毒嘛。我们做完之后，包括它现在的就是日常的消杀也在用我们产品，我相信这是最能够说明这个复购率的一点。 这些放到投资人那里，他们看重吗？ 那是肯定看重， 但是还要51%的控股 啊，这是因为我们现在体量太小了。现在， 那有没有考虑过，企业如果出现危机怎么办？ 因为你刚才也谈到了，就是很多地方是要花钱的。产品也不错啊，效果也不错，投入太多，战线如果没有控制住的话，又没有太多的流动性的话。 首先来说，大家都在提到一个现金流的问题，我们也一样的。我对资金的把控是一直来说，用兄弟们的话说，我比较抠。就是哪分钱花在哪个地方，我是控的比较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目前的运营还能够持平，也就是说还能够运营下去。那么接下来来做，就是只有目标，不去想其他的，朝着目标去往前奋进吧。 现在的情况是能够持平。 对， 这个其实对于创业者来说，而且是创业时间不长的公司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 这我不知道，但是离我们的目标其实还差一些，还差一些。我们本来是， 你的目标是什么？来，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来说一下你的宏伟蓝图吧。 宏伟蓝图，说实在，我们这产品是一个划时代的健康性的产品，未来能够进入千家万户，改变老百姓健康生活的产品啊！ 好，每一个创业者心里都有一个伟大的梦啊！我们也希望在他们创业的不同阶段，能够实现这个梦的不同的程度吧。 谢谢谢谢。 其实现在你们还是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也许把握好，这个公司会越来越大；也许如果一招不慎的话，就有可能又回到从前。 没错，我们说创业过程中每天如履薄冰，但是又充满希望。 谢谢谢谢我们今天嘉宾张丰毅先生做客职场帮帮团特别策划创业思想会。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朋友们明天再见。 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